Hello， 欢迎收睇《台湾黑白讲》，我系杰拉德。今集哇，好耐冇见嘅罗伊啊，即将出场啦。今次就我哋喺台北去一间 cafe， 啊，香港朋友经营上遇到咩问题，同大家分享翻，即刻可以去。Hello， 咁啊，今日就又啊，哇，好耐冇见啦，罗伊啊，唉，大家好挂住啊， 好耐冇见。 咁啊，诶，特别来宾啊 ，Emily。咁啊 ，Emily 揾佢今日揾佢上嚟倾下嘢，话佢就喺台北开咗间 cafe， 好多人话喺台湾开 cafe 好正，咁啊， 正啊，有几正啊？等 Emily 咁系啦，听埋一个。咁啊，点解揾埋罗伊？因为罗伊系做餐饮业好好重要，咁今日由佢主要访问，所以我今晚就匿埋一边，我而家开始做老温噶啦，见唔到我噶啦。系啊，好啦，跟住可以倾下。 哇，你咁负责任，咁啊，将个波抌咗俾我哋，系咪先？好啦，今日唔系有杰大踢走杰大啊，我哋。咁啊，非常開心啦！今日有請到 Emily 嚟做我哋嘅嘉賓啦，講翻佢做餐飲嘅經驗啦。咁啊，今日我哋嚟到係嚟到 Emily 嘅餐廳度，直接係做 live。 係啦，冇啊 live 咩？係直接拍啦。咁啊 ，Emily 嘅餐廳啦，好正啦。咁啊，應該可以 share 翻啲相啦。 可以 plan 一 plan 大家網路。 係啦，應該我再係應該再拍一拍， 其他安排大家都非常有興趣。 咁啊，由最簡單啦，咁啊最開始傾就係當初。第一步即是你是投资移民的嘛，咁第一步就你就有个梦想是做 cafe 的啦，一定的啦。咁嚟到咁第一步是应该找铺先啦，由找铺故事开始讲起啦。 找铺都找了好久，其实都好多人都知道，当初因为其实我冇喺呢度住过嘅，咁亦都冇亲戚朋友，系即冇亲戚喺呢边啊，朋友都几多嘅，咁都好彩。咁嗰時，所以就旅行就嚟咗好多次啦，大概咁一年三四次啦，還是每年係啦。咁跟住，但旅行同即係覺得喺呢邊做生意係唔一樣嘅。咁所以就即係最後就覺得啊，都應該係要花多啲時間去揾鋪。咁嗰陣時就好彩就有啲都係做餐飲業嘅朋友啦。咁跟住就叫我啊，你都係要揾 agent， 但亦都可以自己上台灣有一啲網站可以睇，譬如591啦咁。咁就所以嗰陣時就兩樣都有做嘅，咁就 agent 咧就有朋友交流咁啊，一間公司嘅 agent 咧都揾咗兩三個，咁啊原來大家其實可能帶佢睇嘅鋪位啊，大家叫價都唔一樣嘅，咁嗰陣時其實由頂約嘅鋪位啦，咁即係前身可能都係做餐廳嘅，咁只係俾一筆頂手費咁嘅嗰種嘅類型，同埋到頂一間吉店都有考慮過嘅，咁嗰陣時就。前前后后咁揾咗差唔多200间铺啦，系啦。咁最开头 人生交叉点嘅话， 因 为200间铺， 睇咗几耐啊？需时几个月咁啊？ 接近半年啦。 半年啊！ 哇，我应该有啊！我记得佢仲嚟过餐厅度，大家坐低倾偈。 系啊，系因为你嗰边我都睇过。 咁 Emily 好认真嘅，因为佢都同我讲，佢嚟之前都即系喺入边学冲咖啡一段日子啊。咁即系为咗去呢个开个铺头做铺路。 咁嗰陣時其實由開頭係東區啦、大安區啦、市政府啦，即係一路覺得啲人流多啲嘅地方可以睇嘅。咁後來睇又覺得啊呢度嘅人流始終其實同香港係冇得比。其實呢一間鋪之前我仲有睇過另外一間喺市政府站，咁喺個地鐵站隔離嘅啫。咁嗰陣時就大概1000尺到啦，咁、那個租金大概諗係30000港紙啦。係嗰陣時已經覺得哇好筍啊！即係喺香港嘅角度係覺得 都係話 30000係啦，1000尺喎咁樣喺。在市政府站隔離啫喎，咁係啦，爭啲就幫咗佢啦。嗰時係好彩，都有啲朋友係咁，即係同我分析啦，咁即係話其實都係要認真考慮咁。咁後來先至又轉就揀咗呢一區，係啦，會揀呢度。咁呢度其實喺小巨蛋地鐵站行過嚟三分鐘啦，係啦。咁出邊其實都係銀行咁，咁主要都係一般一到五就做一啲銀行翻工嘅客人咁樣。咁禮拜六日就係、是、一啲其他嘅區會過嚟嘅 客，咁因為佢個鋪頭呢邊喺南京東路啦，咁呢邊南京東路一路都係以做一啲商業圈為主，即係工商翻工嘅地方為多咯。咁所以佢想提到就係話，即係啱啱佢客源就係做啲商家，即係譬如可能office 嘅人啦，咁係咁假日咧就特別目的客。不過其實目的客，我想問真係多唔多咧？即係特別會 禮拜六日係會特別多。 咁係算係幾犀利嘅咯，其實 我哋就禮拜六日生意係。 因為喺呢一區咧，理論上咧假日咧就好唔會話特別多人。 咁就多謝之前都係媒體啊，或者係係咯一啲 broker 咁食完就係幫我哋有介紹咁樣啦。咁同埋可能係店嘅裝修同埋餐點，大家覺得可能都 俾你 或者你可能可以 同 大家分享一下，即係你點樣可以喺一啲假日嘅時段揾到啲目的啊？因為講真啦，因為以前呢一段我都開過一間馬來西亞嘅蝦麵嘅，好多年前嗰陣時仲係大學生嘅時候跟人哋開，但係死咗嘅，係因為我哋唔識做任何嘅，即係做啲好啲嘅宣傳去完成呢件事。係啦，咁我見到你都係做到你嘅行銷做得好啦，即係餐廳做得好靚啦，咁跟住你哋都有喺唔同嘅平台做一啲宣傳啦咁樣。 咁我諗算係，因為我當初其實開鋪嘅時間其實係開之前就算係有明確想法，諗住要咩目標嘅客啦，咁又覺得找回可能跟自己差不多類型的客群，其實可能自己譬如自己喜歡什麼，那比較容易代入其實我們的 target 的客人喜歡什麼，所以找回其實可能我 target 的客人都是我差不多年紀啦，喜歡出去旅行啦，有出過國 Emily 說一個 很重要的點，就是你很多時候大家做生意是為了即係做生意做飲食，但其實可能他未必是真的那麼熟或者那麼了解那麼喜歡那些，但 Emily 佢本身就是一種嘅嘢，係我咧好係好好準個 point， 即係有研究過做飲食應該要點做啊嘛，冇錯。 咁以前大學其實係懂翻吃興嘅，咁我諗有少少幫助啦， 學以致用啦，係啦，學以致用啦， 有 AA 啦，咁跟住就開鋪嘅時候，同埋都希望盡量諗一個主題，就將全部嘅所有無論餐點啦、裝修啦、服務啦，都係扣得上呢一個主題。咁所以就變咗，譬如我哋嘅裝修啦，咁會有一般青年，因為呢度其實講講先，呢度其實係以旅行為主題嘅咖啡店嚟嘅。咁個名咧都係叫旅行Fortune Addiction， 意思係旅行成癮嘅意思啦。咁所以個店入邊咧有兩張好似青年旅館好常見嘅碌架床啦，咁樓下係一個包廂嘅設計，咁亦都有熱氣球啦，咁有譬如而家做緊訪問嘅呢一張好似野餐台咁啦，咁全部都係同旅行比較即係貼得到嘅主題嘅。咁我哋餐點部分亦都係啦，咁又係裝喺個 gift 入邊嘅 brunch 啦，亦都有放喺草皮上面嘅，係啦。咁我哋都有提供一啲小服務，譬如是大家旅行之前可以過嚟借行李稱啊，咁跟住或者攞啲旅行書同我哋交換咖啡咁樣。 哇！你講到咁正，係咪？啱見大家一定要 plan 一下，俾大家望一望入邊嘅環境究竟咁吸引人啊！咁下一次嚟都可以嚟啊，感受下呢邊旅遊嘅氣氛。 咁啊，呢個之前 plan 嗰個將會經營都係 啦。 咁你揾咗鋪啦，咁其實第一步跟住就要做裝修啦。好似你都好多古仔喎，裝修。 呢度嘅裝修期咧係即係都幾令人訝異地長嘅。咁一般香港係兩個禮拜啦，咁啊再長啲可能一個月啦。咁呢度原來一般三個月咧，其實都係平常嘅。 係，冇錯。 咁不過嗰時都多謝 agent 嘅 agent， 即係揾到一個好嘅 agent 都重要。佢嗰時就有幫我拉長咗個裝修期，係啦，即係嗰個裝修期佢都叫做長咗少少咁。 免租嘅， 免租嘅裝修係冇錯。咁呢邊房東都係有好多都願意配合，但係唔好太長啦，即係唔好話半年咁啊。 係啦，咁但係你話當中嘅故事就真係係啦，非常之。因為呢度其實當初為咗慳錢啦，咁就係冇揾設計師嘅，設計師就係我自己爹哋嚟嘅，咁係啦，就叫咗佢喺香港過嚟幫我畫。 哇！真 係 親力親為，好犀利。 咁跟住，但係就喺呢邊自己就揾朋友介紹揾工班啦，咁有工班係分開嘅，因為其實如果一般嚟講，你有揾設計師，係設計師自己去可能有一個團隊做，咁佢嘅水電啦、木工啦、冷氣啦，全部嘢應該係一齊嘅，咁就設計師會做監工嘅動作。咁我係當初為咗慳 budget 啦，咁就所以係全部都分開曬嚟做，係啦。咁就當然就係 一腳踢喎，好辛苦喎。 係啦，同當初移民一樣，我係全部都自己嚟咁。咁就都好由木工開始講，即係呢個我諗每一件。 有冇蝦你啊？佢哋有冇蝦你啊？啲工班。 我諗唔可以用蝦嘅，但係就真係會多有啲大家可能嘅 溝通 上係真係好唔一樣嘅 文化差異， 文化差異係好大。呢度其實我諗望即係一陣，如果聽過去，可能木差每一樣嘢都木工嚟講都做過兩次以上咁。 係啊， 係啦，即係我哋鋪頭有個大嘅窗框啦，個窗框淨係貼皮貼咗三次，嗰張牀就做咗三次又係。係 啊， 係啦，咁都得到一啲，因為我諗認真程度啦，即係其實亦都可能我都係咁啱揾到嘅合作團隊，唔算係好理想啦。當初咁，譬如當初個牀咁，我哋係原本個 budget 佢係計我用實木嚟做嘅，咁係啦，到最後出嚟嘅嘢係夾板嚟嘅，都仲要係個支撐點咧係冇咗嘅，就第一次做嘅時間，咁個支撐點爭咗10公分，咁即係等於其實完全冇支撐嘅。 咁嗰陣時就同佢講啦，佢話：哦，唔緊要啦，咪幫你攞嚿木塞住嗰個隙佢。咁佢話你上去嗰個人唔好咁重，咁咪冇事咯，係啦，就係啦。咁啊，例如個窗框又係啦，我哋 得落嚟係咪佢負責先？ 即係譬如啲尺寸都係預錯咗嘅。咁當初嗰個衣櫃都係成個做入咗20公分。咁佢話：我嗰條罅仔，我就攞個板幫你封住佢啦。就咁樣。系啦，咁或者當初其實都講好咗禮拜六又唔施工嘅，咁因為驚影響樓上嘅住客。係啦，咁跟住到真正咧禮拜六日佢哋自己有鎖匙，就自己入嚟就一日將全部啲呢個操場啦、地板貼曬啦，係啦。咁因為呢啲嘢貼咗落去就冇得改翻嘅，咁你發現有任何問題，其實佢話我貼咗落去啦，改唔翻，係啦。 係啊。 例如當初冷氣都係啦，咁當初冷氣都係黃木工嘅師傅介紹嘅，咁啊裝咗上嚟同合約入邊嗰個燈數不符，係啦，咁就後來先發現一路唔良，佢嘅解釋係話壞咗，咁啊話要等師傅嚟整，咁但係咧就要我俾錢先，咁我到嗰時唔肯啦，咁到最後先發現其實個燈數係俾少咗，咁到後來就同佢。即係叫佢解約啦，咁就叫佢攞翻啲冷氣機走，咁就另外再裝翻啲，即係揾新嘅廠商裝啱嘅燈數。一裝完之後發現埋水電都裝少咗，配少咗電。咁一裝之後就成間鋪跳咗電，咁個大電箱係燒融咗嘅嗰陣，爭啲燒咗間鋪。 咁大鑊？ 係啦，咁跟住嗰陣時就仲要六個雪櫃入邊食材就全部都即要找地方裝，咁嗰時都好好，即係好好彩就係附近啲鋪頭其實啲老闆好好嘅，咁就借曬雪櫃幫我哋擺嘢咯，係啊，都幾感動嘅其實。 哇！即係電都好得人驚喎，搞到 電啦，同埋好多即係嗰時又要去，因為呢度嘅前身係間吉鋪嚟嘅，咁就變咗所有連煤氣啊每一樣嘢都要重新裝，同埋呢好多法規又同香港一樣嘅，係啊，即係譬如呢度。因為一般的鋪頭都是下面是店鋪，上面是住宅，所以其實都很要擴張樓上的想法，係啦，就變咗一啲油煙啊、噪音啊，各位都處理得很好， 因為佢鋪頭喺公寓啦，公寓嘅一樓就係最麻煩的。樓上做住家，除了油煙啦，你有時夜晚搬落去唔可以開太夜啦，一嘈到佢哋啦。水電啦、排污啦，各方面都有好多問題。師傅問題呢，我之前開鋪都成日遇到嘅，就係、是、啲師傅呢非常之有想法嘅。 係啦，即係極有個性。 你同佢講咁樣做呢個方式呢，你一定好堅持，如果唔係呢佢一定會改你，因為覺得咁做唔得嘅。因為每次都要佢嘅方式，所以一定要改兩次，我哋都係咁。成日都總之你好堅持你嘅做法，咁佢先會改變呢個。 同埋每個事情都真係要監工係好，要即係啦，非常之仔細咁。 咁結果裝修又挨咗3個月 嘅， 咁啊可以正式開燈開張啦。 咁多問題，三個月其實都好犀利嘅。 但係嗰3個月其實都係後面咧，就一路係咁。 即係都係好多係波粒要跟住，即係3個月係明年係嗰3個月啦。 係啦，3個月之後係應該話即係好決定，一定要係即係一定要開啦，因為嗰始終都唔可以拖咁長。係啊，但係一路開就一路繼續執啦。即係其實都可能係停係咁添購嘢，係啊。即係譬如廚房可能覺得唔夠涼，咁又啱啱又加咗排風啦，咁我哋嘅大門口又加咗自動門啦、窗啦，又多加咗部冷氣啦，基本上每個月都係啦喺度增添緊設備咁，係啊， 燒錢啊， 真係咁燒錢 啊，係啊。 咁啊，容易咩早餐飲？ 唔係嚟開 cafe 好浪漫，好簡單嘅咁。 嚟飲 cafe 應該都 辛苦口甜， 嚟飲咖啡就應該幾耐 啊？冇 錯。 咁啊，即係叫做裝修搞掂啦，咁啊，開鋪啦，開聽過你開鋪冇，好似啱啱開鋪都遇咗啲又有啲古仔喎。 都其實到一路即係我諗開咗而家 叫做 開咗1-4個月啦，係啦。咁其實我諗都係每日都有好多嘅係啦故事， 係啊。1-4個月啦，咁快。係 啊，上年7月開。 上年7月。 係啊。 我記得我哋上年搞台北網聚啊 ，Emily 仲搞緊㗎嘛？ 係啊，都後來反而呢排都有啲可能香港人嘅 gathering 都話咁即係過嚟，係啊，大家都講起，原來都識咗其實年紀㗎。 係啦。 啊，時間過好快。 咁啊，有年紀經驗啦，喺經驗上係啦，有啲咩可以分享一下？ 年紀一啲得意嘢啦，唔好話經驗啦。咁呢度請人啦，我諗都好多人都聽過請人係非常困難嘅。 冇錯啊。 咁就因為當初其實做呢度因為有買餐啦，咁就變咗其實都冇辦法一個踢係淨係自己做，咁我都係有落手落腳做嘅，咁我主要係吧台同埋甜品啦，咁就有請專業嘅廚師嚟煮嘢食嘅，係啦，咁就 正因為都幾想餐點嘅質素同嘢飲都一樣好啦，咁就揾咗比較有經驗喺飯店出身嘅師傅。咁但係都後來發現，開頭以為啊，可能待遇比好啲啦，工資比好啲，咁其實就已經可以解決問題。後來發現都係自己係諗得太簡單，即係第一我諗係文化上啦，第二係真係自己嘅經驗上啦，係啊。咁呢度其實廚房亦都真係有啲係你要係技術好嚟話事嘅，即係如果你係唔識呢樣嘢咧，咁佢都會覺得即係或者你係請我翻嚟啦，但係係 啦係啦係啦，即係個廚師會 head 翻住個老細嘅，因為佢知道你唔識。佢隨時可以撬佢哋隻腳，咁所以呢邊係有呢存在呢個問題，同埋咧呢邊啲師傅嗰時候咧覺得咧，佢喺間餐廳度服務，佢可能冇乜晉升機會，咁佢覺得冇咩未來發展，佢可能就係只不過係一個過渡期咁啊，好多好多係咁嘅性質，所以其實喺台灣請師傅係好困難， 係啊， 餐飲業嘅辛酸，好多時候冇啊，自己嚟咯，咁點啊，自己都要即刻炒， 係啦，即係自己都一定要識嘅，但係你話即係有時都真係會係。即有準備，其實由開鋪到收鋪，每一日間鋪只要係開住，其實都一定個人要喺度。 係啦， 係啊，但係都會隨時面臨，因為始終冇可能係 one man band 做曬啦。即如果一間稍微即可能有座位數啊，即有內容服務嘅，基本上都一定會有遇到請人嘅困難。咁有請有經驗嘅，亦都有經驗嘅難度啦。即佢哋隨時即會有自己脾氣啦，因為覺得係隨時即你要靠佢。咁請冇經驗嘅，你都要花非常多嘅時間 去做 training， 係啦，係好猛嘅，即都遇咗好多。即之前都有啲朋友就建議過，不如請工讀生啦。工讀生即可能係讀緊書咁揾 part time 嘅，咁就話可能會乖啲。咁有啲 真唔真啊？會乖啲。 係啦，後來發現 我都請過好多工讀生喎。 係啦，咁原來都。即係另一回事嚟嘅，即係 好隨性嘅角色，我都 係啦，即係 想嚟嚟， 想唔嚟就唔嚟咯。 考試前又嚟唔嚟？跟住約咗女仔溝女嘅又唔嚟。 呢啲好小事啊，係啊，仲有之前即係有好多千奇百怪嘅理由咯。譬如之前有話撞咗人哋架車，咁要賠錢，佢心情唔好，所以就唔嚟翻工。咁跟住仲要全部都凌晨先至嚟請假嘅喎，即係好中意。咁一日就咁呢啲已經算有交代㗎啦， 請假好㗎啦， 冇交代啲第二日就直接唔見 人㗎。 之前有試過，其實唔知工讀生嘅年正職都係一樣，即係你請細個啲有好多都係。之前試過一次員工聚餐完，第二日我估係可能飲即係個前一晚飲酒啦，第二朝唔知醒翻工，咁就直接就唔翻啦，就以後都唔翻啦，係啦。 哇！ 即係跟住就仲要過多兩日就 send 本。保仔嚟， 都唔要啦。 唔係，佢 send 本保仔嚟，佢話過三日我會準時去打保噶啦。你記得即係意思就係話你記得。 好有 style， 係啊， 好有 style。 記得磅水啊！ 係啦，就記得磅水啦。唔翻工就係啦，完全係即係大家都覺得好似即係其實冇乜所謂。呢度我諗由面試開始其實都好襟啊，大概我諗平均你面試二十個會有十個唔嚟啦。系啦，即系约肚咗嘅，大概有十至十五个唔嚟啦。 可能香港都有类似情况咯。 系，应该系。但系呢边夸张啲嘅，呢边系连有咗 offer 到真系要翻工嗰日见人都非常之 系咯，即系有时候请到人都觉得好危嘅，觉得好惊，究竟唔知佢嚟唔嚟。 同埋通常都系到翻前嗰日，即系再 confirm 佢都未必有异样咯。系，但系第二日跟住就佢又冇嚟。同埋呢件事唔止发生喺二十岁咯，即系三十四十岁都 有。系啊，系啦，系啊，即系。即好匪夷所思， 好匪夷所思噶，同埋好多都系即系翻咗第一日工又冇嘢噶，跟住可能翻咗前嘅，到后来请假都冇嘢噶，去到放完假第一日翻工嘅嗰朝先至会嚟同你讲佢唔做咯，系啦，好特别噶，即系 呢都好噶啦，有啲仲衰就系离开咗之后佢唱翻唱衰你间铺， 哦，咁呢啲都好多啦， 系啦，即系呢啲就好麻烦， 系啊， 系啦，我哋唔系唱衰啲。人即係即其實咧，台灣咧請員工真係有個， 但係亦都有好好嘅，即係咁我都有請過非常非常之負責任同埋好嘅，即係好嘅員工佢仲會幫你諗埋啊，即係點樣可能慳啊，點樣可能有多啲生意啊咁，即係覺得好兩面咯，係啊。 隨緣講完，意猶未盡喎，講到最精彩嗰度喎，咁啊下一集再傾啦，好啦，今次係咁先，拜拜。